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十六集，陈怀如有些惊，小声说起： 中元夜家兄不准出门放河灯，我便偷跑了出去，遇上了鱼兰村挪西班子的人入长安城，大抵也是去放河灯或是游玩，我只见过他那一面，记下了他挂在脖颈间眉心绿花的挪面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回到家里都已是睡前，他便出现在了我卧房中，仍是那般模样，但看着又有些虚幻。道了句中原安乐，告诉我自己成了鬼，因死得不明不白，叫我祭他。 阿英皱眉，只觉得愈发复杂。那你为何不出房间？寻常人便是不祭鬼，这般久的不见天日也是不成的。 他不定何时来找我，我要等他。 拿着魂锥回了房间，他越想越蹊跷，自袖子里取出了鬼册，试图翻到一个符合陈怀如形容的鬼。祭拜、唤醒、欢好，大抵就是这三个关键之处。看了几页密密麻麻的字，晃得眼睛疼。自从他当了鬼差领了这册子，还从未翻过，不成想写得这么细致。忽然灵机一动，屋内烛火摇曳下，女子曼妙背影悄然消失，成了团烟，钻进隔壁的客房。竹寒躺在榻上，被子压在胸前，手臂放在外面，便是睡觉也是那般端正模样。忽然感觉被子里一阵冷气，激得他起了个战栗，待意识到那是什么之后，脸色发红。 出来。 那团烟似是觉得被子里暖和，开始兀自说道：我找了如小娘子，她同我讲只见过七郎一次。中原那日夜里应是七郎的鬼魂出现，指使他祭自己。可我看就算七郎果真身死，也不至于立马变成厉鬼，还要做同凡人欢好的阿扎事。他话还没说完被生生打断： 我叫你出来。 哎，对啊，我是管长安郊外的鬼差，七郎没死，他即便是去了居州，也会有居州的鬼差同我知会一声的。那么七郎是七郎，恶鬼是恶鬼，须得分开来看。吕霸就在那被窝里变成了人形，捧着竹寒的头对着白净脸蛋作了好大一声：我的关城真是宝贝，见了你我就顺明白了。被他宝贝着的小师傅彻底怒上心头，扯着被子往里躲。 实在过分。 阿音仍在原处，身上却没了被子，他也不气，就那么支着脑袋笑：你这般样子像极了长安城里被轻薄的女子，脸色红的也是一般呢。竹寒小师傅，是我又错了，实在是情难自制，倒不如你亲回来算作两清。不等他回话，他拿了枕边的念珠挂在纤细手指上递过去：可是要这个又要念了，你念的时候有没有在想，刚刚那一刹那是欢喜的还是不欢喜的？哎呀，我着实想知道，你定然也好奇，对吧？见那小师傅秋日里的额头开始发汗珠，阿音知道点到即止，任他默诵那不连贯的话，把袖子里做工精致的小巧鬼册放在榻边。那鬼应是惯叫人祭他的，还会唤醒，本性好色，你记得帮我查查这册子，我看着全是字就头疼。小师傅不理他，他最后留了句： 今儿也不要你梦我了，我身上皆是檀香气，应是成了我梦你。只是不知道这诡辩的人会不会做梦。顷刻间一缕烟消失不见。 以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不挂碍故，不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 他不送了，只觉得四周皆是五蕴六尘，浑身不净，而心中从未觉得阿音是坏，也从未见过他做恶事，可为何却隐隐觉得有些恨他。燃一柄残烛，昏黄灯光下，竹寒小师傅通夜阅那本鬼册。天光大亮，耳边传来院子里侍女走动的声音，他拿着册子打算去隔壁找阿音，无意听到续碎闲谈，到长安城中莫名死了个商户，既非自杀也非他杀，白天还好好的人夜里就没了，半点问题都没有，人人都道实在蹊跷。他攥着鬼册的手愈发握紧，敲了隔壁的门，阿音睡眼惺忪起身开门，见是竹寒立马笑意深深，迎他进来，兀自倒了杯水，也不管凉了整夜，一饮而尽。竹寒问道， 你可听见刚刚外面侍女所谈论之事？ 阿音不解，打了个哈欠说道，我刚醒来，未曾听见。 长安城当中有人莫名身死，白日里还好好的。 这不是常事吗？何必大惊小怪？修行之人悟生死真谛，应该看破世事无常。小师父满目认真地盯着他。 世事自是无常，可是昨日出城路上你回了头，我知道。侍女们说那死了的人惯是嘴碎的，爱说些不堪入耳的话。 哦，便是那般的巧，看来不是世事无常，而是因果报应啊。 当真与你无关吗？ 你又不信我了，我能把他如何？索人性命是厉鬼做的事儿，我只是个寻常鬼，即便是做了，现下等不到你来质问，鬼差狱卒已把我抓走了。竹寒心头有些悔，拿了鬼册翻开递给他，闷声道， 帮你找到了，便是这个五通鬼，恶鬼的精怪传承，原身形是猿猴之类，喜好被人祭拜，并且可以随人心中渴望短暂幻化，常行淫邪之事，卑劣之极。 阿音心想尽快抓住这鬼，因而注意力皆被他牵绊，皱眉道，这下便能解释为何如小娘子见的是七郎了，他见的实则应是五通，能换成人的恶鬼定然灵力深厚。侍女来请两人去前厅用早饭，见着阿音皆是一怔，陈怀仆同样。阿音插手作礼道，陈统领莫怪，令妹含羞内敛，我还是化回女儿身更方便行事些，她现已经同我讲了事情原委，只待用过饭后，我便陪她等恶鬼到来。她知道陈怀仆一心都放在陈怀如身上，因而拿陈怀如来做话头，三下两下抹过自己乔装打扮之事。竹寒默默听着，心里道他古灵精怪。饭后陈怀仆房内，今日又是阴日，直到午时期间，陈怀如瘫坐在祭台蒲团上，阿音静坐桌前，耳边是院子里竹寒念典文的声音，明明鬼最是讨厌这些，他却听得直翘嘴角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